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喘息了一会儿后，千仞雪脸上恢复了几分血色，看了一眼身边被鲜血染红的刺豚斗罗，勉强提起精神，重新戴上雪清河的面具，将体内不多的天使魂力缓缓释放出来，弥漫在自己与刺豚斗罗身上，助其疗伤。半个时辰后，千仞雪在天使魂力的作用下，伤势恢复到了五成以上，刺豚斗罗也清醒过来。正在千仞雪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主导皇宫局面时，蛇矛斗罗回来了。 蛇叔叔，情况怎么样？ 唐三他们已经跑了，带走了雪夜大帝。不过我们还控制着皇宫的局面，七宝琉璃宗没有发现我们的动向，还是被困在宗门之中，并未趁机出来。 完了，这下全完了，一朝败，满盘皆输。 少主，现在皇宫还在我们的控制之内，而且雪夜中毒已深，必死无疑。只要我们对外宣布大帝已亡，顺利继位之后，再收拾那些人也不晚呢。 你太小看唐三了，他怎么会给我这样的机会？唐三和独孤博都是擅长用毒之人，尤其是独孤博这个封号斗罗。之前他曾经数次暂时挽救了雪夜的命，如果他们发现雪夜的毒真的救治不了，完全可以让他暂时清醒过来主持大局，而现在他们却将雪夜带走了，那就证明他们有治疗好雪夜的把握。不要忘了，在史莱克学院还有千余学员和属于皇室的2000多名魂师，这3000人加起来，又有雪夜亲王在，当他们重新来到皇宫时，你认为皇宫内的禁卫和那些属于皇室的魂师会如何？他们会立刻反戈一击。我们武魂殿来的人虽然不少，但绝不可能在天斗城内与他们抗衡，一旦打起来，必定两败俱伤，最后全军覆没的肯定是我们。 少主，让我们几个老家伙去试一试吧，不算刺血，我们也还有3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只要我们将雪夜袭杀，就能掌握这边的局势。 蛇叔叔，晚了，如果是平时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但现在唐三他们救走了雪夜，你认为唐三他们会怎么样来保护他呢？传我命令，调集武魂殿内所属全部魂师，以及皇宫内属于皇室那2000名魂师，今晚就对七宝琉璃宗动手，由皇室的2000名魂师当作炮灰。就算这次我们失败了，也要将七宝琉璃宗彻底毁灭，不然养虎为患，未来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麻烦。 少主，你在天斗皇宫潜伏这么多年，难道我们就这么放弃了？ 20年的潜伏，尽管他保养得很好，但他实际年龄也是和雪清河差不多的。少女最美好的10年，他都用在了潜伏之中，每天要使用特殊的变形术改变自己的体态，以男性示人。现在就这么失败了，他怎能甘心？但是千仞雪虽是女子，可却有着一代枭雄的心性，她很清楚目前的局势。虽然她不愿意承认，但这次确实是她输了，输给了唐三。 当断则断，不然反受其乱。蛇叔叔，传我的命令吧，击溃七宝琉璃宗后，我们立刻离开天斗城，今后还有的是机会。 银牙紧咬，千仞雪遥望史莱克学院的方向，用力地呼吸着并不算纯净的空气， 脑海中满是那被他当作一生对手的英俊相貌。出了皇宫，唐三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看向身后的弗兰德。 啊，弗兰德院长，守在学院外的魂师有多少？他们是天斗帝国皇室的人，还是武魂殿的人？ 应该不是天斗帝国皇室的人。我们特意让在学院中修炼的那些皇室魂师辨认过，并非他们的人。数量大概在1000左右。 千仞雪果然没有骗我。杨无敌长老，麻烦你带老怪物回咱们唐门，立刻为雪夜大帝进行疗伤。弗兰德院长，您和老师、二龙老师一起回学院，调遣一部分高等魂师。稍后我们唐门的人会到学院，我们里外夹攻，击溃那支魂师队伍。 小三，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学院的学员实力都不强，加上四元素学院那边，老师的数量也只有50人左右。 千仞雪之前说过，这次武魂殿侵入的魂师一共有3000人，其中皇室的2000余魂师控制着七宝琉璃宗那边。他带来的封号斗罗，除了之前对付我的2名以外，剩余的2名也在那边。也就是说，我们学院外的这1000名魂师中并没有封号斗罗级别的存在，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唐门也有1000名左右的魂师，以单属性四宗族为主。单属性四宗族单个战斗虽然都有破绽，但配合起来却是相得益彰，又有3位魂斗罗级别的族长带领，实力绝不会弱于对手。更何况学院的老师们都是强者，还有你们形成了不次于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击溃对手绝无问题。 那为什么不把雪夜大帝带过去？有他在，我们应该能够调动得了那些皇室的魂师。 那不可能，看到我们带着中毒的雪夜大帝，恐怕会起到反作用。 算了，就放过他们吧，我们还是一同去学院，驱赶那些魂师就是了。我必须要考虑到唐门弟子的伤亡问题，可惜，我们的暗器还没有成型。 听了他这话，众人纷纷点头。杨无敌是个例外，但他看着唐三的目光明显多了点什么。不过当他们来到史莱克学院附近的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战场。令众人吃惊的是，投入战斗的魂师总数竟然超过了3000以上，而这其中还并没有任何来自史莱克学院的魂师。一道道绚丽的彩光在空中纵横，双方魂师中一边已经完全溃败，只剩余几百名魂师，他们还是被总数超过2000的两波魂师夹攻在中央，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了。中央剩余的几百魂师正是属于武魂殿的，而正在不断吞噬他们的两波魂师中，左侧最前方是两个身材极其高大的魂师，两人身上都有8个魂环闪亮，宛如推土机一般前进。左侧那名魂师根本不做任何防御，任由对手的攻击落在自己身上，而站在他身边的强壮魂师则不断爆发出一次又一次的强横攻击。被加攻的几百名魂师中，分出5-6名魂圣才勉强挡住他们，可是这边的魂师攻击却依旧犀利。他们组合成近乎完美的阵型，每4个人一组，其中一道飞速的身影扰乱敌人，另外3人中以防御2进攻，强悍的力量加上锋锐的破魂枪，杀得对手不断后退，留下一具具尸体。而对手想要伤害到他们却极其困难，因为在那4人小组中，那名负责防御的魂师防御力实在太强，只要等级差距不超过10级以上，任何魂技都别想对他们造成伤害。这些正在不断强攻的魂师正是来自唐门，原属于单属四宗族的魂师们。他们得到了白鹤传来的消息，朝这边撤来，迎面就遇到了武魂殿的1000名魂师。就在他们考虑是否要动手的时候，另一边却突然出现了接近2000名魂师。当泰坦看到对面那些魂师施展的魂技时，立刻毫不犹豫地下令强攻，因为与他们一同加攻对手的另一批魂师中，那一道道闪亮的光彩正是天下第一辅助武魂七宝琉璃塔所展现的光芒。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七宝琉璃宗所属魂师出现在这里，但看着面前的机会，唐三自然不会放弃。 而且也不用他说，大师弗兰德、柳二龙三人已经飞扑而出，杨无敌直接回归到唐门阵营之中，统帅自己破之一族的族人，只剩下独孤博保护唐三和勉强吊住口气的雪夜大帝。进化状态的三炮再次出现，在多达20个魂环的附加之下，他只是用出了一个以前从未用出的技能，就彻底击溃了武魂殿剩余魂师的最后防线。金色的菱形鳞片在阳光照射下散发出夺目的光彩，罗三炮猛地张开大嘴，宛如长鲸吸水一般疯狂而贪婪地吞噬着空气，下腹处伴随着空气的注入猛然膨胀起来，瞬间放大。只是一会儿的功夫，他的身体就像是刺豚斗罗施展武魂真身时那样，膨胀成了一个巨大的球体。如果此时刺豚斗罗在这儿，和他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膨胀成圆形的身体丝毫不显得蠢笨，在空中滴溜溜转了个圈，用他那肥大的屁股对准武魂殿的剩余魂师。唐三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团浓郁的金黄色雾气骤然从罗三炮身后喷出，宛如雷鸣一般的震动令他身体周围直径300米范围内所有魂斗罗以下级别的魂师都陷入了僵持状态。金黄色雾气所到之处，武魂殿的魂师们宛如割麦子一般一片片倒下。 这才是真正的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啊！ 唐三脑海中还深刻地记着当初大师的那句咒语。黄金圣龙状态下的罗三炮才真正发挥出了他那屁功的恐怖实力。接下来的战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武魂殿这整整1000名魂师全军覆没。或许是因为七宝琉璃宗积蓄了太多的恨意，这场战斗结束之后，武魂殿1000名魂师还能活着的不足30%，全部俘虏，其余魂师都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命的气息。他们将当初武魂殿对七宝琉璃宗的屠杀终于返还了一部分。战斗结束，唐门四大长老堂主来到唐三身边微微躬身。不论是最后加入战场的杨无敌，还是另外3名长老，此时脸上都充斥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多少年了，自从昊天宗宣布封闭之后，丹属四宗族在魂师界就饱受压迫，包括昊天宗归隐，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武魂殿而起。今日大战全歼对手，终于令他们扬眉吐气了一回。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